谢谢王宗弟兄的报告。弟兄姊妹 Shalom。 可能今天天气有点热哈、对我们来说是一般、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长大。好，我们来、今天我们是第二天，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昨天的第一堂，所以我说我们还有三分之一要教完，所以你们有没有把那个讲义带过来，手册带过来，有吗？先拿出来，先拿出来。好，来，但是你们今天还有这个今天第二天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讲课的，也先打开这黄色的，先打开这个黄色的。好，我要求每一个人，你们必须要做点功课。牧师很认真去准备，我也要求我的学生很认真去学习。但是我也知道每一个学生的程度，学习程度都不一样。按照你们个人的学习程度，你们就写下你们应该写的，包括小朋友们哈、这纸给你们，不是给你们画，你们应该画的东西，应该要写下你们应该学习的。好，来，现在请打开活页第四页，黄色的活页第四页，今天的，我们昨天上了三分之二有关第一天的课程，三分之二有关第一天的课程。我现在让你们进入活页第四页，每个人拿起笔来。好，不要问你的左右。Everybody look at yourself. 我要你自己写出你对你看到第一个问题，从圣经的教导评估我对眼见为实的看法。Evaluate my perceptions of faith by sight from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这个是。眼见为实，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 seeing believing。 好，这个我英文忘了改，其实你看 evaluate my perception of seeing is believing， 不是 faith by sight， 因为眼见为实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你要写下眼见 seeing is believing from the teaching， from the teaching， 圣经有教导什么不是眼见为实。好，现在你们要写下眼见为实的信心，我本身的观点，你可以写一点，但是词至少要有一点，我本身的观点，你要诚实写下你本身的观点，然后你要看看我昨天跟你们教导的圣经的教导。如果昨天没有来上课的话呢，你们就暂时可以写一写，好，因为这昨天他们已经上了。好 ，Children, I want you to write down now. My perception of seeing is believing. Seeing is believing. 然后你要看昨天我跟你们谈的圣经的教导。你现在写一下，然后你对比一下，现在马上写来。你可以翻开，你昨天的笔记。你再想想，可能你们昨天回去根本没有看的哈，在这时候给你们做些过程温习。昨天你学的，我刚才昨天跟你们讲的，信心不是眼见为实，那你本身的观点是什么？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然后我跟你们分享有关圣经的观点是什么？你同意不同意？你可以写下来。可以参阅你们昨天的笔记，然后如果没有做笔记，如果没有就凭着你做，你记得多少，你大概想想。 什么意思？ What I have taught yesterday about seeing is believing, that is the wrong perception. And about what is your perception about seeing is believing? What do you mean perception? Perception means what do you see? What is your view? What is your opinion? Oka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hat do you think? 好，写完了哈，然后你们看第二题，第二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要你们讲，你们写下一个要点 ，one point, one main point 的最主要的，每个人都要写哈。我总结一下，我昨天三分我昨天教了三分之二，我要你写下一个你很核心的学习心得，一个 one main point that you have learned yesterday, one main point 只是一点。What have you learned? You can say nothing. That's fine. If you have learned nothing.那你就要写下，我只是要一点，你昨天主要的你学到的心得是什么？什么是你主要的学习心得 ？One main learning experience, one， 这一点。那个是问题二 ，question two。好，写完了吗？好，来，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两个人讨论，彼此间讨论。好，今天就开始，来，两个人分享一下你刚才你所写你本身的观点，有关眼见为实 ，seeing is believing。然后我昨天教导，按照圣经教导，你们给你们学了一些有关圣经教导，眼见为实不是信心。然后你们两个分享一下，然后你们总结一下，你们两个人总结。来，现在开始来。 啊， 好，来，哦，谢谢大家的踊跃的参与分享。啊，你知道牧师这方面一上来的教导哦，我们听了过后，我们一定要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维，整理一下我们的思维，整理过后，我们就要跟别人诉说，跟别人诉说说，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学了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讲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学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整个过程的这个 process。因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是在教育里面念这个我的 master 是在学习学生的那种的领受跟运用，所以这方面是当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学了什么，然后别人所分享的有些时候我忘了，我也可以彼此间来到学习得着，可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好，现在我请来昨天到哪一张桌子的哈，还记得吗？ The last, what was the last table? 第八， 来，今天是到第九，来，第九是哪一张桌子？哦，第九，来，请你那里派一个代表，你们那里找一个人来，大概谈一下。我这里三个问题，第一是我的观点，然后圣经的教导有关眼见为实，就是 seeing is believing， 然后一个总结，然后你们那张桌子派一个人来看谁要分享。上面你们可以讲大声一点，来，现在开始。 就从我的观点嘛，就眼见为实，就 seeing is believing， 就我们肉眼看见的就有限，然后很多时候看的也并不是事实，看不出来就是 reality 了。然后呢，圣经教导它是 walk by faith， 就哥林多后书5:7。 对。 对，就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好。 另一个也是，就是我们肉眼，因为神是从肉眼直接看出来的，所以要靠心灵还有真理。 好，那你的总结你的学习心得一点。 心得上面光的一点吧，就是看见并不一定是事实。 看见不一定是事实。好，还有吗？ 然后肉眼没办法看见真神。 肉眼没办法看见真神。好，谢谢你。好，来 ，this table 10， 来， 第十张桌子，讲一个，然后就啊、来找选一个来。好，请领导。 那就是说演练历史这个吗？ 对对，就是啊、你的观点，然后昨天的申请教导，然后有关一个总结的学习。 演练历史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认为是真实的。然后圣经的教导就是，希伯来说是一章六节，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必定，是确据。 好。 然后，总结的就是，我们即使看得见的，也并不代表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就是看的是片面的，是全面的。 好，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我大概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哈。这从准备开始，神要给我引导，要给你们大家谈信心，因为悔改跟信心是一枚铜币的两面，我讲的对吗 ？Two sides of one coin。好，讲了悔改就必须要讲信心，因为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讲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信福音。所以我知道信心功课是很难去分享，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所以我。在这大概是将近三四周哦，我领受的是这一种啊，我本身经历过的是一种属灵上的征战 ，spiritual warfare， 是很不是说凭空想象，这是很真实的，所以我知道很挣扎，所以每天只能够求神迹来帮助，所以你们不知道背后这一种的攻击，神也是让我去学习，常常为这些要上课人祷告，为着我要准备人祷告，我几乎身体差不多已经是。不好了，然后再加上这种的预备，然后要争这种要征战，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我只能够祷告求神帮助，所以你们不知道背后那种牧师要经历的那种的艰苦，如果不能够不是神保守到我今天，我基本上没有办法教下去，所以我第一方面很谢谢大家的祷告，很需要你们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是非常非常第一在肉体是非常软弱，第二在灵性上的话呢，我要去征战的话呢，我没有办法，这种属灵征战我就有靠圣灵，我没办法去打，所以你们不知道信耶稣这课题你知道几重要吗？因为魔鬼要不断的把人眼睛弄瞎，那看不清楚，使你糊里糊涂，使我糊里糊涂的信耶稣，他就最近开心了，那神就是让我们去明白什么叫信耶稣，所以这一场属灵征战是我在真假悔改没有经历这么深的，所以要请你们继续，明天就有堂求神啊帮助我，帮助大家，好吗？好，来，我现在要你们翻开最后一页来，第十一页。如果我不让你们在课堂写的话呢，可能基本上每个人都空着了啊。第十一页。好，来，现在我要开始，我们讲一下昨天的有关这事情，我要重温大概几点，可以了吗？好，来，现在请来 table 第十一来，第十一，请你给我们念希伯来书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每个人翻开，我要每一个人翻开圣经，你要手机版也好，你要那纸张。paper base 也好 ，electronic base 也好，但是每个人翻开圣经，翻开圣经来，希伯来书十一章 ，Hebrew chapter 11 第一节，来，请马平念。好，来，我们来到table 30，你们是13吗？十二十三十四是吗？你们是十四，好，十四，来倒学念英语的，来请你站起来念，请你面向会众，用什么听见的声音？ Yeah, 好，来，第一个个人学习心得，我们先给我们重温一下，好，来，第一个写下就是希伯来书 Hebrew chapter 11 verse 1，我们现在两个把这一节经文第一节给它背起来，现在开始学，来，两个学背起来，十一章第一节，这一节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没有背的话不能毕业，不能上，不能结束，一定要把背起来。现在背。来，信心，信过来，然后就啊，信约，因为来，信约 ，memorize。 信就是渴望知识的实体，实力加知识的确定。 它只有两个语句哈，是很短的，但是很重要。好，来，好，先你们念，大家看，来。好，来，我们中文的，我们不要看声，我们诚实哈，我们学了真假悔改哦，不要看，不要看，看天，来看天花板，看天花板，来每个人看天花板，来一二念，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十一章第一节，再来一遍，一二三。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好，很好，好，来，现在我们继续。好，那个是第一点哈，来，我们昨天给你们知道这个信心。我们看昨天看的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哦 ，Chapter 11 Hebrew， 这个是讲过信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It's a living style。这个生活，它不是说我可有可无，不是你可以选择性，这个是我们的生活。我跟你们分享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A Christian life is Christian living is a faith living style. 这个是信心的生活，是信心跟我们是完全有关系的。啊，它不仅是息息相关，是完全有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以信心成为一个出发点。昨天还记得我跟你们示范的这一张椅子吗？还记得这个吊桥吗？好 ，A 到 B。好，我选择过去，因为我知道我对这条吊桥有信心。然后我选择过去不上桥，因为我没有信心吗？ 有， 我有信心，只是我拒绝不上去，因为我相信这条桥不安全，所以还是有信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活在信心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要写下来那个个人的这个学习心得哦，我就跟你们一起写。然后接下来，第一我们是学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是这个信心是生活，第三 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本能，本能。Everyone has the ability to believe.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相信。所以我会对我的信心做出一个回应，一个行动，一个判断。I will evaluate based on my faith that I will have my actions. I will have my evaluations. I will have my judgment. I will have my response. 所以每个人都有信心这种本能。好，这个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信心的本能，所以产生什么？ 假。 会产生假的信心，虚伪的信心，虚伪的信心是 hypocritical faith。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本能，所以我们信耶稣说，我们不知道我是用我的信心，还是我从神而来的信心。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有信心的本能，所以我在信靠神的时候，我到底是用来自神的还是我自己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处理的事情。但是在这三天的课程没有办法处理的比较透彻，我只能很表面。我们下次第二集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延伸，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什么叫虚伪的信心。好，这第三点。好，第四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的本能，所以我们会各是解读我们自己信心。We have our self-interpretation of our faith. 自己会解释，我自己会解释什么是信耶稣，我自己会去解释，因为我有这样的本能，所以我自己会去解释有关什么是信耶稣，所以必须要回归圣经，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圣经讲的信心，而不是持着我自己有的信心，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好，这是学习心得第四点。好，过后我就进入这个第五点，给你们知道，人不能够凭眼见信耶稣，因为我们这个眼见为实，为实 ，seeing is believing， 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不是信心。眼见为实不是信心，基于 5.1 5.1 为什么？因为人是有限， Man is limited。 然后第二 5.2 还有一个是什么？神是灵。God is spirit， 这个是 John 约翰福音4:24。好，这第五点。好，接下来我给你们一个总结，第六。信心不是有两句，我不是对我的信心有信心，那叫做信心，那个是自信 self-confident。 我不能够对我的信心说我有信心，所以我是信我的信心，所以我是自信，我是 self-confident， 那个是错的，那个不是信心，明白吗？所以那个是 self-confident， 自信。好，你们现在写下来过后，你们考试就很方便了哦。我帮助你们怎么拿高分。好，这个第二 6.2， 还有一个信心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还是要相信。我什么都不知道，那还是要相信，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们有一个前提。我读书读不多，我不是知识分子，那我对字不是很认识。所以呢，我还是相信吧，反正信耶稣上天堂。那我告诉你们，信耶稣上天堂这一句话是来自哪里的？什么样的运动发起的？谁还记得是哪种运动发起的？信耶稣上天堂 ，As long as I believe in Jesus, I can go to heaven。那个是什么运动发起的？亲信主义 ，Easy Believism。 easy believism 那个轻信主义，轻信主义就是告诉我们 easy believism 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信耶稣我上天堂就解决了搞定了什么都不用想了、哦、你就过你的生活神会赐福你天堂见、啊、如果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圣经不需要66本书还记得吗、啊、6张纸就好了、哦、告诉你 things to do things not to do that's it那是受的轻信主义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人就要相信那个是什么信 superstitious faith 那个是迷信 superstitious faith 迷信好是这昨天我们、谈的有关六点好我们继续谈下去来今天我要结束这第一课的我们今天现在要谈属灵危机眼见为实 Seeing is believing 我们看 Spiritual Danger 属灵的危机属灵的危机 Spiritual Danger 好这属灵的危机我们大概是有四点。眼见为实不是信心。好第一个。眼见为实它主要是要证明某些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要要去追求那个证据，要证明，我要证明神是真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神是真的，那谁是神？我再说一遍，如果我要去证明这个神是真的神，谁是神？我本身是神。你要怎么证明这个神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大过这个神。神要怎么样证？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神要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的神？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神是真的，那神要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是真的神？他就需要刚才Joshua祷告的，他说什么？他要启示他自己，明白吗？神要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明白，透过什么？透过圣经，还有透过他所造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所以神自己有他的方式要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怎么样去知道这位是真神他自己来到 witness himself when God witness himself no one will say no 每一个人都要去相信因为神他启示他自己他来证明他自己是真神所以人追求要去为了找证据这个就来了人属灵的危机凭眼见的是要去满足来写如果要满足自己的私欲 self satisfaction所以当别人跟你说你证明给我看上帝是真的你就是其实知道他的前提他在追求着他的欲望他要满足他这个的欲望你跟他谈没有用你要告诉他耶和华神耶稣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不是所谓一般的神明他可以去被证明出来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危机所以人要找这证据要证明神的存在神的真实我要看见神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个也是给我们看见他这种的好胜之心 prideful heart or thought很好胜因为他要胜他其实他的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告诉我们其实他本身隐藏着什么好胜一个人好胜的心其实表现他什么 对，骄傲，这是他的骄傲。当人开始他去满足他自己的私欲，他要调得到这个满足，他其实是彰显他自己的骄傲 ，a prideful heart or thought。好，这里呢，他就是要对他，想清看清楚啊！我今天给你们个个案，我先给你们强调，他要对他自己的信心有信心。当他要对他自己的信心有信心，他要去满足他的自己的信心，他彰显是他内心里面的骄傲，这个是他隐藏的敌人。当要对他自己的信心，要满足他自己的信心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是要对他自己的信心有把握。所以他在信什么？ 自己。 对，他在信自己。好，我们有这种问题啊，我也是有啊，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当我们信耶稣说，我也还是把这种东西隐藏在生命里面，我没有发现到，我没有发觉到，我是信我自己，过于信神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在明天的课程，明天是很重要一课，我给你们看到这种实际，我这两天讲的，然后给个总结。所以如果明天如果没有地震，没有海啸，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外面的，在家里的，在个人的，没有什么征战，怎么都要来，怎么都要来。我知道这跟资产市场征战，好，尽量来，求神可怜。好，这是第一点，满足自己的私欲，好胜之心，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是要对自己的信心有把握。好，他这里呢，要给我们看见，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他这个核心哦。核心是人是有限的 ，man is limited。要常常记得，人是有限，你没有办法对你要去。How much satisfaction is called satisfied？来，我用英文，我中文我就很难解释。How much satisfaction you have？In order to say you are satisfied， 我们人会不会觉得很满足的？ 不会， 人会有这种贪欲，他不会觉得满足的。即便他有很多财产，他不说足够了 ，not enough money don't come to me， 他还是要。人的心就是这样，所以呢，人其实是很有限的，他没有办法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人有限，还有人是两件事情要知道，人是有限的 ，man is limited。哎，人是被造物 ，man is creatures。你知道，即便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我们还是一个被造物，你知道吗？不要认为我们以后有复活身体，我们成为一个创造主啊，造物主啊，不可能事情啊！我们永远都是被造物 ，we are creatures forever， 永远都是被造物。所以呢，范泰尔 Van Til 呢，常常用这个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这个一个是 Creator， 一个是 Creature， 造物主。我们是 Creature， 被造物。我们是小的圈，永远它是神是大的圈。所以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它结合在一起，只有透过基督让我们带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人是被造物，永远都是被造物。好，这属灵的危机，这是第一点。满足，为什么人会要去凭眼见为实？因为满足自己私欲，跟你们谈了。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属灵的危机 ,number two。每一个人他其实是身在，他是必须要了解这是事实。好，来我们找一个颜色，他是生活在 眼见为实的，眼见为实的一个生活里。Everyone is living in the world of seeing is believing. 每一个人都是，包括基督徒，包括我，包括我在内，包括师母，每一个人都是每一天活在眼见为实的。请必须要接受这个是事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这里没有 Superman， 没有超人哦，那就是在戏里面可以看得见，每一个人都是人，是被造物，所以每一个人都活在这种眼见为实。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还记得吗？看天花板。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凭眼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基督徒要过什么生活？信心的生活。每一天基督徒要过这种生活，因为我们每一天已经习惯了过眼见为实生活。必须要了解，每一个人都是，包括我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过后，我们就不可以过这种眼见为实生活，因为我们很容易回到这种生活里面。我们要凭着圣经教导我们的，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凭信心仰望。好，是第二。清楚，来第三。第二个的危机就是人每天是活在眼见为实。第三个危机，眼见为实对基督徒、对非信徒、对基督徒会失去神的祝福。对没有信主来说，如果他眼见 为实，他会失去救恩的祝福。对基督徒来说，他会失去很多属灵上的祝福，尤其是属灵的。We can lose many God's blessings. We can lose many God's blessings. 好，我们现在看一个经文，到哪张桌子了哈？马斌那里念了，然后回到去 table one， 来第二个人来 table one。好，我们要看一些经文。约翰福音 John 20:29，来，请第二个 table one 的第二个人给我们念来。然后我请 table 14念英语的到水好准备，来，请你念，请打开约翰福音，每个人打开来约翰福音。好，请Grace 给我们念来，开始。 约翰福音20:29，耶稣对他说：“你们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好，谢谢。来，请who's the next person? Okay, can you read loudly? Jesus said to him, "Have you believed?Because you have seen me, blessed are those who have not seen and yet have believed. Okay, 好来，我们可以不可以一起念来？20:29，一二念。 你 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好，你要了解这句经文哈、哦，要怎么样准确的了解？当然，从字面上我们都可以大概理解耶稣要讲什么。耶稣要讲什么，但是我要去纠正一些maybe可能在当中有一些这样的错误的想法，会认为是说看见了才信 is still okay， 但是如果没有看见就信了那更好，是不是一个 bad good and better， 是不是这个 good and better 怎么说是好跟更好的一个的比较？不是啊，不是一个好跟更好的比较。 It is not a comparative clause， 它不是一个 comparative clause， 它不是一个两个语句，一个是你看见，你看见才信 ，it's okay， it's good。那如果你没有看见才信呢，那更好。那不是，圣经不是这样讲，你看清楚，要从它原文里面找出来。好，你们想一下，在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经文里面的关键词是哪一个？如果你会原文， 有福， 有福。好，我你们猜一下，猜一下来，就让不照顾你们。如果没有读过原文也没有关系，你猜一下这里的这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吗？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那这就两，这个有两个语句。 这本的应该是看见血，有看见。 确信， 告。 我这个的文法呢，我到现在还没有教过，我今天会第一次教你们。这圣经的希腊语的文法 ，The grammar of Greek。好，它的关键来，噔噔噔，不是看见，不是确，不是福，不是信，来。 耶稣对他说， 因为他这里的原文的文法呢，是一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来 ，children write down cause result cause and result relationship cause and result relationship。这个因为这个字 cause and result relation， 因为这里有两组不同的动词，你看这一句话里面、哦、已经出现四个动词，在希腊语的 原文里面，如果它一句话出现超过两个三个，就是代表这句话是很重要，因为它有动词，它有名词，它有人称代名词，如果它有动词，而且它有不断的几个动词出现，又加上它用了这个因果关系，这句话是要很注意看，因为它这个因果关系，这个因为表现出哪一个重要，就是下面那句话，没有看见却信的是有福的，是这样解释。所以你说要怎么样去理解圣经的原文，就是从这因为来开始，因为那没有看见的却有，没有看见却相信是有福的，就告诉我们那个因为导致这个因果关系，这个事情出来了，那个 result的结果，明白吗？因为这个字，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来，我们做个结论，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要求我们什么？要求我们是不要去凭眼见为实，因为如果我们凭眼见为实，对没有信主来说，我们很容易失去救恩。第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属灵的祝福，明白吗？属灵的祝福。好，这第三，我现在要移下去啊，对，给我一些时间。第四，我们做个结论来。好，我们做个总结。这时刻我们要摊开来 ，The Gospel of John，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1:40。约翰福音11:40。好，到谁念？到谁来读这个经文？好，请你念念一下。 约翰福音11:40，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好，谢谢。来，到这张桌子来 ，table 13，是到谁念的哈？读过了，你贝卡读过了吗？读过了。 我昨天最后一次 说。好，以诺，你可以念吗？不能。 爷爷，你可以念。 好。 这很短 好，来，就回到 Jackson 吧，你念来，留念英语的来。John 11:40 请你大声念，站起来，向着会众。 40. And Jesus said to her, Did I not tell you that if you believe, you will see the glory of God? Yes， 好，我们中文我们念一遍了，一二二念。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 好，来，怎么样解释？牧师，你说不要凭眼见呢，眼见为实，这不行的。那现在你告诉我，我现在很乱了哈，我 confused，I'm confused now。你说你若信，这句话是谁说的哈？确定吗？ 确定。 确定啊？确定吗？ 确定。 确定是耶稣亲口说的。他说神的儿子说什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这里的动词我们要研究一下，因为有些是分词，有些是主要的动词。但主要动词，你猜一下是信还是看见？ 信。 看见。 好，讲信的举手一下，但没有错，没有对了哈，都我们学习嘛。讲信的是主要动词，举手一下。好，讲看见是主要动词，举手一下。好，什么都不知道，举手一下。OK， good， 啊，悔改了哈，诚实哈，很好， good。好，来，主要的动词，我们在这个原文里面说 indicative verbs， 就是那个主要动词，还有分词。好，这里的主要动词呢是见，看见。啊，怎么搞啊？怎么搞？神要我们看见呢，他说你若信，你必看见。那怎么样看见神的荣耀？那上帝神的荣耀是大光辉啊，然后像太阳一般的这么猛烈，眼睛都看不到，是这样吗？好， if you have faith, you will see the glory of God。 这个不单止哦，要强调这个看见，这个看见，这个看见，这个看见是未来式的语，未来式的语句，未来式的这个动词。这个未来式动词它有很多个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呢，这里用的是这个 certainty， 肯定的语动词，就是肯这样行吗？对，肯定未来，肯定是未来，肯定是这个未来，肯定是这个是个 certainty， 就是说呢，如果你若信，你就看见上帝的荣耀。那这个看见上帝荣耀是指向什么？那我为什么要以这个为一个结论？这三个的我们的属灵危机为一个结论呢？因为我要给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同意吗？同意，每一个都是罪人。我在主的讲道时候跟你们分享，每个罪人他基本上有几个共同点。第一，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灵性已经死了，我们是悖逆之子 son of disobedient， 还有我们是可怒之子 children of wrath， 所以我们是跟神隔开的。直到有一天，什么时刻我们不知道，圣灵重生了我们。来，我今天第一次谈跟我们谈这事情，重生。好，这个是加强这个重生。Regeneration， 当圣灵重生了我们 ，children， 当圣灵重生了我们，那之前还记得圣经很多处写，我们的眼睛是被弄瞎的，记得吗？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真神，没有办法理解真理，所以那个人是眼瞎的。那这个眼瞎是指肉眼的眼瞎吗？不是，这个是指什么眼？灵眼。 spiritual eyes。好，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重生之前，每一个人的灵眼都是死的，是眼瞎的，看不见。所以当圣灵重生了我们过后，我们灵眼就打开了，我们就看见。所以基督徒要看见，是当我们重生过后我们会看见。但是要看见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说，你 you will see the glory of God， 看见神的荣耀。其实它指向什么你们知道吗？你若信，你就必看见，肯定你会看见上帝的荣耀。会看见上帝的荣耀指向什么？主本身。 You will see Christ himself， 写下来。你果他说看见上帝的荣耀，就指向你必看见我。所以他就告诉我，你如果你若信，你必定看见我，我就是上帝的荣耀。 Amen。 I'm the glory of God， the son of God is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呢，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这方面有困难，所以呢，神也知道是说我们这方面需要有看见。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彰显在世界上，证明他上帝的荣耀。结果他被接上去升天了，坐在父上帝的右边。那我们接下来信主的人，我们就要，我们只有重生的灵眼要被打开，灵眼被打开，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我这里告诉你们，看见上帝荣耀不是说你要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形象，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灵眼的看见跟肉眼的看见是完全区别的，明白吗？来跟别人，跟你左右讲一句，肉眼的看见跟灵眼的看见是两码事，不同的事情。接着讲，接着讲，来跟各位人讲。不同的事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念改过来。我们以前常常看见，我看见这个人，我看见男人，我看见女人，我看见树木花草，我看见桌子椅子，这个是我们肉眼的看见。当我们重生过后，我们的看见是完全两码事。我不是说有共同点，它没有一样共同点，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圣经说，我们是看什么？神的话。所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是神借着话语跟我说话。所以不要转，我们要转过来，这个不是一本故事书，这个不是一本历史书，它这个是神的话语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转过来，它不是我们一般的看的一本故事书小说，我们不是在看一套戏，明白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转过来，是完全是两码事。所以灵眼要被打开。好，我们要总结来，这个你们就写在这个十一页。那你们呢回去的时候就有这个结论了哈。我们要有三个结论来，三个结论。今天的你可以写在今天的，还是你要写在昨天的，都可以了哈。 考点 啊，什么来着？我听不懂。考试的重点啊，考点。哦，我学了考点，很好的字，谢谢王东教导。Key notes for exam， 来，试题泄露，对吗？考题泄露。好，来。Children follow. If you want to score high score, follow. 第一个结论，信。我现在讲到灵眼啊，重生过后灵眼打开，信的本身，信的本身不是看见的结果。Faith itself is not the result of seeing. 信的本身不是看见的结果。Faith itself is not the result of your seeing.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问题。 我看见的结果是这样，结果是这样。哦，我原来知道，我听一听，他不是男，他是女的。哦，原来如此。那个结果，哦，这个苹果原来是特好的、上等的。哦，原来如此。哦，好，不是结果，那是什么？性的本身是性的本身就是看见 Amen 明白吗 Faith itself is seeing 所以我教了从昨天教现在人还没有信主眼见为实那个是错的但是神要我们灵眼打开我一相信我就看见基督明白吗我看见 我相信我就知道创造天地的主在这里创造宇宙万物他本身就是看见性本身就是这个看见所以为什么人要去找他根本不知道他在信什么所以我给你们知道四种人还记得吗第一种是开关引号空的第二种人是信耶稣第三是信耶稣第四是信耶稣四种好信的本身就是看见好我们知道 要吃晚饭了好那个 alarm 告诉我们好这第二点来哦，这个本身的经文哦，来，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希伯来第一个要点忘了 ，the first point of first conclusion, faith itself is not the result of seeing, faith itself is seeing. You can pick the quote Hebrews chapter 11 verse 1. 好，来第二点来。好来看John 九章四十一节九章四十一节当然来上桌子了好来九章四十一节请你念中文的然后请 table 14 the next person get prepared chapter 9 verse 41好来请你大声念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好谢谢来 next person Jesus said to them if you were blind you would have no guilt but now that you say we see your guilt remains 好谢谢好这里耶稣基督呢他背景呢他是跟法利赛人说话 Jesus spoke to the Pharisees Jesus spoke to the Pharisees 好他这里看他跟你跟我们提到 Jesus said 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如但如今但 but 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肉眼什么是灵眼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个结论你真的要看见性本身就是看见你必须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 spiritual eyes 一定要被打开那这个是总原则肉眼瞎了可以得救灵眼瞎了无药可救我再说一遍肉眼瞎了有得救灵眼瞎了完蛋永恒的灭亡进入永远的灭亡没有得救无药可救所以我们要看重的是灵眼要被打开而且我们在灵眼被打开我们看见这个看见一定是跟我们肉眼看见完全是不同的事情不是一样的事情没有一点是一样的这个灵眼看见是不同的事情来的 所以如果还记得圣耶稣说，如果我们心眼瞎了，我们活在什么黑暗里面。所以魔鬼要做的是什么？魔鬼要弄瞎人的肉眼吗？他可能会要这样做，但是主要是什么？弄瞎人的灵眼，使人看不见。牧师的工作要什么？ 打开， 求神借着牧者的口去打开人的灵眼。你说这工作重要吗？我告诉你，牧师的工作很辛劳，因为要跟灵魂说话。灵魂，灵魂，我说你还记得昨天我告诉你们，灵魂，人的灵魂只有多少条？ 一 条。这个灵魂是永永远远的，一就是永生，二就是永死。 是， 不要开玩笑，我们人的灵魂，我还告诉你们，我们不知道我接下来下一刻我还活着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把握吗？我们知道我们会去哪里吗？我有对我自己有把握，还是我对这位信耶稣这个有把握？我们接下来要谈信心的对象。好，这第二。好，第三。好，这个今天刚才有位弟兄也是给我们提的哈，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的，零后五章七节。以后来我请Rebecca 来，你给我们昨天也是给你念这个，今天再给你念，来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然后接下来是 Table 3 来请下一个给我们念，然后到Rebecca 给我们念。好，来，请你念，来，春华，来。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还有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零后，我讲错吗？五章。五章七节，来。好，没事。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谢谢。来，请你Rebecca 来，你转向会众，念转向会众给我们念。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好，谢谢你。好，昨天我给你们看的，这主要是什么？这里有两个，这个 we walk。那这里呢，形式呢解释的不是很准确，英语是 we walk。这个 we walk walking with God， 每次我们看见 walking with God， 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里形式其实是翻译成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还记得我给你们两点吗？第一个是指向什么？与神的关系。 Second Corinthians. 好，与神同行 ，relationship with God。每一次看到 walking with God， 与神同行，就是指向第一，他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二呢，指向什么？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然后这里指的是什么生活？很具体的，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过着的是什么生活？是凭信心的生活，凭信心的生活，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们肉眼所看见的生活，是要凭着信心过生活。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is is living habit or living styles， living habit。好，肚子饿了吗？ 没有， 还没有饿。我 在想哦，因为我们昨天的话，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拿？我想我就，因为还有一个个案，我们看完过后，我们就把第一课结束过，我们吃饭好吗？好吗？可以吗？ 可以。 可以定时班多15分钟吗？ 可以。 可以的。可以。 不饿吗？还可以来。 好，来，现在打开昨天的活页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8章9到25节，我们要来探讨一个个案 ，We're going to do a case study. Acts what? Acts. What? Chapter 8. It's in your booklet. 第一个 booklet， 昨天的。好，我们把这个案过一遍的话呢，我们就给你们休息吃晚餐。好，来，现在这样，两个来，两个，一人读一节，一人读一节，把它读完。现在开始念。好，来，我们要探讨这个案， 西门的个案，我记得真假悔改跟你们提到这个西门的这个问题，有关他悔改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谈他的信心的问题，信心。好，我刚才你们读了大概有点印象哈。来，我们现在我没有办法讲这么多节，九到二十五节了哈。我只有把一些重心点给你们知道。好，这里我们要看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做个总结啊。有关西门的信心。Simon's faith。好，我们看来看，我们现在探讨为什么这个人信，最后是灭亡。我们的hypothesis 啊，中文怎么说？好，我们的 hypothesis 假设吗？我也不懂。好，我们就是要讨论 why Simon perish， 为什么西门会灭亡？他不是信了吗？而且不单只信，他还有什么？还受洗，有吗？好，来探讨一下。好，第一点，你要看这个路加，要看路加怎么样去描述，怎么样去描述这个个案，这个很重要。这作者他到底要给我们知道什么样重要的信息？从九到十一节。Verses 9 to 11， 九到十一节，这里是一个 negative description。Negative description，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准确的翻译，只能够说是否定描述吗？可以这么说吗？负面，哦，负面，好，谢谢老师，负面，描。是这样写吗？对吗？数这个九到十一节是个负面的描述，我们重点是看西门哦，然后我们用其他的来对照，来跟着牧师跑来看 look at scripture， 看经文。你不看经文，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第一个，来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自命为大人物，使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来，撒玛利亚把圈起来。这里有两种人，一个是西门，另外一种是撒玛利亚居民。所以是 one and many， 一个西门，然后一组撒玛利亚居民，看见吗？ There， 他们。所以他开始解释的时候呢，这个人是行邪术的。然后这个人呢，自命为大，自命为大就是说他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is a man of something，a powerful man。第十节，所有的人哈，那作者写的很清楚，所有的人他在解释这个所有的人指向什么？从小到大，就是 everybody，everyone， 每一个人都听从他说，这个人就是神的能力。他称为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很久以来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amaze， 惊奇，伟大吗？很伟大哈、哦。其实他重点告诉我们，这个人自称为神 ，Simon call himself as God， because he's powerful。哎，他抛负到他能到什么地步，使人很惊奇，他的能力很惊奇。所以这个作者呢，儒家要告诉我们，这种的介绍解释，第一介绍撒玛利亚人，第二介绍西门，然后介绍西门的是他是用一个负面的描述，是 negative description about Simon。 好，来看第二。其实我教导你们怎么做灵修哦，你们做灵修就是要这样做，搬离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学什么。然后第二个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十三节，来你们念十三节，一二，就跟着你们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的这个讲义里面，因为是修订版，你们一念一起念，一二念。 西门自己 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觉得很惊奇。好 ，children, teenager, pick up your pen. You have to circle a few words. 来，请你们拿起笔来圈几个重要字。第一，西门。第二，自己。Simon himself。第三，信。第四，喜，受了喜。第五，看见。好，第一西门，第二自己，第三信，第四喜，第五看见。神要求我们信心的唯一对象，The ultimate object of faith. 我这里要强调，唯一 ultimate 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信心，我们唯有一个信心的对象，搞清楚，没有多另外一个，没有多半个，也没有多三分之一、三分之四，没有。唯一信心的对象，合乎圣经教导信心的对象只有一位，神本身，神 God himself。 来，这个把它记起来，这个一定要记得 God himself。 老路加怎么解释，那为什么这个人灭亡，这个人灭亡。 Children and teenager, why did Simon perish? 是因为他就是 看十三节，看答案在十三节，为什么这个人灭亡？ Simon himself， 有没有看见？ Simon himself， 西门自己。你看路加有没有解释撒玛利亚人 Samaritans themselves， 有没有？有没有？撒玛利亚他们没有，撒玛利亚居民。他没有再用个人称代名词去解释，你要看见他的区别吗？看作者怎么交代事情。西门自己，所以小结 minor conclusion， 他信什么？ 信自己。 信什么？ 自己。 来告诉左右的，他信自己。现在说， 他信自己， 他信自己。 西门他信自己。 西门信自己。好，这个信自己的人哦，有受洗吗？ 有。 谁跟他洗？ 菲利普。 Philip 跟他洗。Philip 跟他洗。好。那个是灭亡的信心。圣经告诉很清楚，信心的唯一对象 ，the ultimate object of faith is God Himself。Other than that, there's no other object of faith. 没有其他信心对象，只有神本身。好的，第二，然后第三来，谢谢你们耐心哦。来，第三，看西门的动机。Simon motive。哦，经文是21到23节 ，verses 21-23。好，我们接下来是到谁呀、啊？哪张桌子了？ 第四章。 哦，来，请你念，你给我们念21节就好了，21节。 你在这道上无色无关，因为你在神面前心怀平安。 好，来，到，请你 choose who's the next person。好 ，Alice， can you read out to us verse 21, please, and facing congregation。Okay, thank you. 好，这句话是谁说的？菲利普吗？菲利吗？谁说的？ 彼得 说的。好，来，那我给你们看这件事情。菲利跟这个人洗礼，跟西门洗礼，然后圣经说就常与腓力在一处，有没有看见刚才我们念的13节，跟腓力在一处。好，来，连腓力本身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基督徒，也不知道。叮咚，知道谁把纸出来？谁把它指出来？彼得把它指出来。所以我说，一个人虚伪的信心可以假到连这些服侍他的人跟他洗礼人他都不知道，牧师也不知道。你说你信我， OK， 我按照圣经原则告诉你就好了，那你最后你上天堂下地狱，那个是你本身的事情，牧师什么都不能做，腓力什么都不能做，腓力不知道，除非神透过或者透过人指示。所以神让彼得知道，腓力不知道，彼得知道。神让彼得知道西门的问题就在他的动机，在21节看见他用这句话，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他就是说这个道指向他跟这个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明白吗？这个西门跟这个救恩是没有关系，即便他信，他也受洗，而且他看见这个神的神迹，有看见吗？他信受洗而看见神的神迹，他跟这个道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圣经讲什么？他的心怀不正，他的心不正。你看清楚作者怎么强调他在谁的面前心不正？ 神。 His heart is not right before God， 不是 not right before man， 看清楚。谁监察人心？ 上帝。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以为我信耶稣上天堂，我的心上帝会知道。我告诉你，上帝知道 every single thing。 西门的心在神的面前，不是在彼得面前，他在神的面前他的心不正。所以彼得说你跟这个道没有份，你以为做牧者这么简单吗？要指出别人的罪，可能连命也没有。哎，我今天要跟你们谈，有一个人神所用的指出一个人的罪，结果呢，他却是死了。 是 厉害， 厉害， 这么简单吗？请你们为牧师祷告。 为什么？为什么？ 牧师如果要讨好人很容易，牧师如果要被人憎恶，要被人杀死，那个很难。所以 要讨好人的牧者好好做，很好做。要做到别人要去憎恶你的话呢，我说告诉你只有眼泪。他在神的面前心不正。22节，你要为这样的恶而悔改。彼得已经劝他了，你要悔改，你要祈求主。22节，或者你的心意，或者为什么用或者？他不知道神会不赦免他， 你明白吗？彼得怎么样，我牧师怎么样，我哪里知道？我只是叫你祷告，为你祷告，希望神赦免你，祈求神赦免你。他自己也不清楚，你的心怀意，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好，他的动机不正。23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的捆绑着。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犯罪犯得太厉害了。这句话是一个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信主的光景，他正在被罪恶捆绑着。信了吗？信了。受洗了吗？受洗了。看见神的神迹了吗？看见。有灭亡吗？灭亡。心不正。好，第四，来，接下去是哪一个人？哪一张桌子的哪一位弟兄是姊妹？请你念18-19节。 使徒彼岸说，据圣灵赐的，就拿钱给使徒。 十九来 说，你把这权柄也给我，使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领受圣灵。 好，谢谢。来，Jason, can you read out to us verses 18 and 19 and facing congregation, please? Turn your head around. Yes, 18 and 19. Now when Simon saw that the day was given to the name of the host, and he offered them a saying, their piece of power also, so that anyone who comes to the name can see the Holy Spirit. 好，谢谢。来，18-19号，他的desire 欲望。第一，我们看见他信自己，即便受洗也看见神迹，然后看见他的动机心不正，然后他的欲望，他的 his desire Simon's desire， 他的 desire 是什么？他的欲望是什么？看18节，他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好，他的灵眼没有被打开，他的肉眼被打开，灵眼被打开。如果按照灵眼被打开，他会祷告，祈求圣灵。但是他的肉灵眼没有被打开，所以他用肉眼的方式来到做事情，做什么？用钱来买，有看见吗？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了，你们跟左右人说了。肉眼看见跟灵眼看见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完全不同的信心生活，明白吗？一个没有信主人，肉眼看见他是凭着他的信心过活；基督徒灵眼被打开，要凭着灵眼被打开过信心的生活，那个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开始跟学像世界人这样过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信耶稣还是我是信耶稣。我这样想，我们要去思考他的 desire， 他的 desire 我今天会跟你们提，吃完饭过跟你们提。这个 desire 是他的情感，他的 emotion 包括这个 desire 这个欲望，他用钱买。好，就有一个，就是23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不义捆绑着。这个是一个未信主的生命，未信主的光景，所以他被视为一个没有得救的一个人。好，5点，这个我们要讨论的这5点，看一看这个信心，看看我们自己，想一想圣经，神把这个事情个案放在圣经里面是要我们去学。好， 我们没有下，我们还没吃饭之前哦，这时刻来，我们打开我们的第，我们昨天的手册最后一页，个人学习心得，我们讲完了第一堂课哦，讲完了，结束了，呼，终于讲完了。好，打开昨天的手册第六页，个人学习心得，写下两点，你从昨天到今天所听到的，写下两点，现在马上写，写下什么是最触动你，神让你看见什么，你学到什么，写下两点， write down two main points， 两个重要的两点，现在开始写。 What have you learned? Two points回应神的信息。好，写了，来，我们稍微安静一下，为了我从昨天到今天学完的第一堂课，信心不是眼见为实，我们现在开始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现在开始我们会祷告，来默祷，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 Children, teenager, pray for yourself. What you have learned, all this word of God has illuminated to earth. 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要祷告。好，我们祷告完了，好，来，我们看第八页，我们打开昨天的那个手册第八页。好，你现在问一下，你问一问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一个就好了哈，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你问一个就好了。你问他，我可以怎么为你的信心来祷告？按照你能力，你可以跟他讲的，你现在写下来。这个我们要彼此操练，彼此在主里面，彼此带祷。你问他，你要为我怎么祷？我要怎么为你的信心祷告？哪一方面我说为你祷告？现在开始来，把写下来他的需要，一个就好了哈，不要写太多。来，你问他一个问题，来，你两个。好，别开始记。 我要给你 你们到前面来，孩子们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们等下才下课。好了，现在我们写下来了，好，来，现在就两个一起祷告，你为他祷告，为你祷告，现在祷告来，一次代祷。 来，我们要祷告来。好，来，我们要请各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跟你一起同心，为接下来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你就站在那里就可以。 感谢赞美您，感谢天父。借着您的仆人许牧师，来传讲您的话语，来让我们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信心。 阿门。 接下来时间就求天父，您与我们同在，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以下的学习，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智慧耐心， 是 给赐灵力体力给我们的牧师，我们这样的，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天父的恩手当中，这样的祈求祷告都是奉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门。 好，谢谢上帝，请大家请坐。在开始之前呢，再宣布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明天主日呢。我们还是继续有主日学，但是明天的主日学考虑大家比较辛苦，牧师比较辛苦，我们由原来的早上的9点我们顺延半个小时，我们9点半开始到10点结束，牧师会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教导，然后我们没有小组的分享，然后就是半个小时，明天主日学照常有9点半开始。好，下面我们有请牧师。好，小的我们吃饱了吗？ 没有， 还没有吃饱啊？嗯， 没有。 那 饿 死了？啊，在这儿？你饿死了？ 要快死了？ 要快死了？ 你知道吗？你真好，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谈这个要快死了？这句话是身体里面究竟跟你讲过，你知道是谁吗？他说的这句话 exactly there was one person who have said this， 我快要饿死了。谁？ 我主亚伯拉罕，财主。 以扫，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第二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哦，你真明白我要讲什么。好，再一个补充报告哈，明天我们会有主日学，但是还是有一段分享的跟祷告的时间的哈，我还是有，就是比较简短一点。好，来，有个补充报告，我们这次还是会发出席证书，但是你必须要确保你在这三天都全勤，就是你会出席，但是特别事故你没有办法出席，你必须要跟王总联系，然后要听录音，然后他还会，我们才会算你三次的有到。如果你要拿那个出席证书，那课程证书必须要考试，那这个大家很清楚了哈。好了，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请打到请翻开。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 ，Second Corinthians， 来，每个人翻开圣经来，十三章，来 ，Rebecca， 请你翻开圣经来，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三章，小朋友们翻开圣经，十三章第五节，第五节，好，我请所有小朋友们，你们站起来，吃饱了站起来，你们念英语的来一起念 ，ESV 版本。好，来叶欣你站起来念中文的，你念中文的。好 ，Are you ready, all children, teenagers? Read loudly. You're energized now with food. Okay, one, two, go. Examine yourselves. You see whether you are in faith. Test yourself. Test yourself.这吃的太饱了齁、哦、好，请坐。好，中文的就准备来，一二二念。好，我跟昨天跟你们说过，这一堂的课跟真假悔改一样，我们要自我省察，然后自我反省。Self-examination and self-reflection， 不要看左看右看前看后，看自己有没有信心，然后这信心是后乎圣经的吗？然后这个信心要经过考验，要试验才能够知道是真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透过这神的话语来到评估自己的信心。好，我还没有开始之前，我请两位哈、哦，请两位。刚才我们到哪一张桌子了哦？哦，好，给别人一张桌子。which table？ 好，那现在不是读经哈、哦，我们你们那张桌子里面，你们选一位，你就站起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所教的，你给我们分享你一个重要的学习的心得，任何一个，你们在当中，你们任何一个重要的学习心得，你所学习到的，请一位来。简短的分享。好，请你来。好，我们听。信心是西门是假信心的预表，好，好，可以，好，好来，下一张桌子是哪一张桌子？What's the next table？ 好，请一个人站起来，稍微大声些，分享一下 一个心得。啊，因果关系，好，好。好，可以，谢谢。好，最后一位来架上桌子，谁？最后一个，请一位分享今天一个学习心得。 我这个看的比较，对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说，这个信任的时候，不是看见的结果，是看见的。 好，信心是看是看见的本身。好，谢谢你。好，来，昨天你们还记得这张纸吗？啊，没有来的可能你要问问啊，弟兄姊妹，昨天我给你们这个有关眼见为实这个试验，大家都挺有趣，我们都讨论这个，用他时间来考。好，今天我要进入另外一个来，可以吗？这个，好，我们眼见第一个信心不是眼见为实，这第一个呢，我们是提到人的信心不是眼见为实 ，seeing is not believing。我们谈到人的理性 ，human mind。我们提到人的理性，好，来注意听来。我们小朋友们注意，我们昨天到今天刚才呢吃饭前，我们提到人的理性 ，human mind， 理性。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信心不是什么？我们提到另外人的另外一部分，到底是什么部分呢？我暂时不说，我们要做，我们要有一个试验，有一个试验。好，我这里呢有14个袋子，我们有14张桌子，你们听清楚哦，要怎么样去玩这个游戏。这不是跟你们玩，我们 play and learn， 我们游完了过后我们要学习。好，每一张桌子的人呢，你们现在固定你们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是1、2、3、4哦，除非是有5个人哦，一已经安排好了哈。好，来，待会呢请每一张桌子的 number one， 你是编号第一号的，你要出来这里，出来这里先拿着一个袋子，拿这个袋子先，拿着先不要回去，然后每一个人拿了过后才回去，回去座位说怎么样呢？那我说一号的人呢，一号的人呢才可以把这袋子打开，不可以说话，每个人要看着他做。他要打开，他只有一只手，他要伸进去里面 摸， 他要摸，我给他5秒罢了，他要摸，然后他要把答案写下来，这个是什么来的？好吗？然后每一个人一号的结束了，然后我们就 pass 去推每一张桌子的二号也是，然后他要绑紧，然后还给第二号的话打开。手伸进去，只有一只手伸进去，摸5秒，然后再伸出来绑紧，然后写下他认为这个里面是什么来的，明白吗？然后到3、4，如果有5啊，这里可能有多时间，清楚吗？只有5秒，我算5秒就要换了哈，然后换了过后你们就要开始，来，请一号的全部出来，一号的，排队，这里排队。一号的，每一个一号的站在这里，先不要回去，每个人拿到了才拿着，先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不可以开始，还没开始，牧师要教这个课，我要想很多，你知道吗？啊，要给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I don't know what this is. 还有吗？这张桌子是谁呀？ 你念呢？ 牙齿的蛋。 为什么今天拿到？不是十四吗？对，三十四啊。还有哪一张桌子没有出来啊？咱们有这里是代表， 有一张桌子没 有，一张是单独的人。 马斌，你那里有吗？谁代表啊？ 哎，苏叶。 哦，苏叶。为什么？ 十二号桌子没人。 因为有一张没人。 十二号桌子没人。 哦，十二号桌子没人。哦，明白了。好，来啊，我们要按照规矩哈。好，你们回到去哈，不可以开始。我说开始，你们再开始啊。先回去原位，不可以开始啊。要诚实啊。我看你没有水啊，还没有悔改啊。不要开始先。每个公屏五秒就五秒，这个游戏是要我要教课的，所以我要必须给你们试一试。好，游戏规则是这样，你要打开手伸进去五秒，我只有给你们五秒，你要尽量去摸。凭你自己想象力，这个是什么来的，然后你要写下你答案，然后交给第二个，先不要打开，我会说二号，然后你们再开始打开，清楚吗？有些不清楚， 讲二号 谁 可以，说 不清楚， 我们听什么人 讲，行 诺，你是第二， 有 right now 或者是第二，all right， 你要写下你认为这个是什么来的，不可以看，好，这件事情。来，不可以眼睛放进去里面看，只能够用手，用你的手，不可以看。现在我们那个眼镜没事已经过了哈，现在是过了，不可以提眼镜了啊。现在只是要平摸，明白吗？摸，谁犯规的还没有悔改啊？好，要再上一下悔改。好，一号准备好了吗？好，为了公平起见，一号站起来，每个人可以看见看有没有犯规哦。站好，一号。好，来，准备好。好，我说一二三就开始，五秒啊。一、二、三，开始。一、二。哎，不可以拿出来，不可以拿出来。好，交给第二个人。 换你回 去站。交给第二个人。好，不可以打开，第二个人站起来。二号站起来。二号站，不可以打开，还没有好。 掏出来 了。好，来。好， 可以拿出 来。一二三，开始。五、四、三、二、一。好，房姐。好，三号站起来。三号站起来，啊，还没有准备好，三号啊，还没有开始啊。好，一、二、三，开始，打开，不可以看，五、四、三、二、一，好棒。好，第四位，站起来，第四位。好，还没有准备好啊，不可以开始。第四位。 没有， 还没开始。好，来。一、二、三，开始，打开，五、四、三、二、一，好，停，帮你，好，四位，好，现在把那个袋子放桌子上，不可以动。好，还有其他的，我们叫其他人哈。如果你桌子有五号的，第五个人站起来，不可以打开，不可以看。有桌子的五个人的哈，准备好吗？第五个人。 开始。 都还没有开始，好，一、二、三，开始，五、四、三、二、一，好，停，好，绑好，好，放在桌子上。如果那边已经完了，还有谁是第六个了？好，第六个还有没有人桌子第六个的？好，来，就你一个，好，一、二、三，开始，不可以看。五、四、三、二、一，停，绑紧。还有没有谁还没有摸？好，来，请你站起来。哎，你们写答案了没有？好，来，一、二、三，开始。五，不可以讨论，每个人写下自己答案。五、四、三、二、一，绑紧。好，停。好，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现在 ，write down 写下答案。 不会写，爷爷帮你写， 画下来。 我看到了，是那个， 就 是 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写了吗？写了哈，来，好，不可以打开。现在你们整张桌子的人讨论，讨论你们的答案，先讨论。 第一位女儿，第一位那个吧，呀，我第一个要排队，第一个要排队。 好，来，刚才到哪一张桌的哈？其他那张桌的哈，还有是万成那黑本。第二张桌子是谁？第九吗？好，来，到哪张桌子？请一个代表站起来。好，你们那在主角的是什么来的 ？What is that? What was that?这一卷的，好 yes 对呀、啊、就是 那种有没有人其他不同答案？ 没有， 因为该看的哈。好，来，好， 没 有 看， 什么答案？ 谁也帮 我看。对的， 是一个 belt， 好，知不知道里面多少条细条？如果是 belt， 我都不知道。 三条， 多少条？ 三条， 三条， 三条， 三条， 三条， 三条，三条，三条， 三条， 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条，三 条， 三条，完全确定吗？ 对， 可能。 对， 好，什么颜色知道吗？ 蓝色。 你看得好。 爷爷帮我看了。哈哈哈 哈哈哈！我们这是保密工作呀、 啊。好，来，那每一张桌子的东西都是一样，但是它的那个 quantity。亮吗？亮不一样，不一样。好，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来看。 这是别针的吗？这是我的钱。哇，这是 T-Ray。 好，来，放回去，还要放在袋子里面。好，把它放在袋子里面。然后看啊、你们那张桌子的最后一个人，一二三四四号，最后一个人好，没有这样是 T 了。好，把它袋子绑好，带在袋子里面来。绑好啊，来，我要换点人了。还有吗？ 好，来， 不会不会。好，还有，谢谢合作，我们游戏完毕，可以回家。我因为时间不够，我原本要放一些比较古怪的东西，比如小蛇啊、毛虫啊， 冰淇淋啊，啊，放在里面，然后让你们自己感觉一下。我要教什么呢？好，我们从昨天到刚才吃饭前，我们是学信心有关，是主要是那个 mind 理性的理性。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人有分三部分，第二部分是情感。好，这情感呢可以被称为 emotion。或是说我们说情，我写一下那个绪哦，怎么写哦？哦，情绪， 小字旁一个折。 好，这人的情感呢，可以分为说 emotion 情绪，这个也包括了这个 desire， 就是我们人的欲望，我们的渴望。那很重要，我们要口目嘛。好， 谢谢。 好，还有一个是feeling， feel or feeling or feel， 感觉。感觉 emotion 或是情绪或是 desire 这个欲望。还有一个是 feeling or feel， 感觉。哦，这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些词句，在圣经的词典里面，在圣经神学的词典里面，它有一句，它有一个字呢，一般当然每个人都可以用，但是一般只会出现在神学里面的观点，它叫做 affection。那它包含着情绪啊、欲望啊、感觉啊、情感这些全都包括，这是一般圣经所描述的这人的这个 affection， 这是情感，情感包括这个情绪啊、欲望啊、感觉 feel 全包在里面。好，我们要谈什么？第一，我们说信心不是凭眼见，不是眼见为实。第二，我们要谈的信心不是凭自己或是是人的情感。Faith is not based on human feeling or human desire, human affection. Faith is not based on human affection. 好，你大概可以理解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哦。信心不是从凭着自己或是别人给你这情感、这个感觉、这个欲望。Not based on human affection, emotion, or feeling. 好了，来，我们，在这里。好，请你们打到活页。我们今天还是提到这个虚伪的信心哦。虚伪信心，第一个是不是眼见为实？第二个是不是凭 affection 情感？好，你们找一个空页，第五还是第六好？你们有没有位置？你们找个位置。我要你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I want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from here. Two questions. 好，秋人写下来，来。What roles do human emotion play? Emotion or affection or feeling? 人的情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人的情感在我们生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去想一想，因为每个人都有情感，神让我们有七情六欲，所以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们必须要了解。What roles do human emotion or feeling play?第二个来 How accurate is a human interpretation of own emotion? 人对自己的情感的解释有多准确？我个人对我的情感的解释有多准确，我们要看那个 accuracy， 那个多准确。写了吗？ How accurate is a human interpretation of own emotion? Own 自己的哈，不要看别人的。第一个看牧师的哈，第一个是人的情感或是感觉扮演什么角色，在我们生命扮演什么角色。第二，人如何准确的解释我自己这个时候的情感。好，刚才我要你们用手是凭感觉吗？你凭感觉去摸是吗？好，你去 feel what is inside， 你去 feel， 然后我说知道多少条吗？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什么颜色吗？你不清楚，你只是 feel 到这个什么。有些人讲 seat belt， 有些人讲什么那个 key chain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长的，所以不确定。好，现在先把你自己答案写下来，先不要问别人，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I want you to answer to yourself. What roles do human emotion play? And second, how accurate is a human interpretation of an emotion? 现在每个人自己作答。 喂，第二个你 先 try it. If you say I don't know, that means you have no emotion. You are not human. You are alien. You are 外星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Everyone has something. You just have to know.What is emotion in me? I'm angry, sad, happy, frustrated, tired. Read the answer right now. Read the answer right now. Okay, 现在写把答案写下来。写好了吗？好，来，这次呢，我们wider our scope， 我们不要两个两个，我们一组一张桌子人一起讨论，现在开始讨论，讨论我们自己啊，你不要说别人，你听听别人，你听听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然后听听别人怎么说，好，现在开始。Sure. Okay, Yeah. 可以去。 Yeah, you look great. Yeah, you look great. Yeah, you look great. Yeah, you look great. Yeah, you look great. Yeah, you 好，来啊、大家分享的非常激烈啊、来。好，我们现在来打开圣经。好，打开圣经，我们要看传道书 Ecclesiastes， 旧约的 Ecclesiastes， 传道书来。 Haven't used it a lot. OK， 几张？ 三张。好，我们有八节，我要 next table 读一到四节，另外一组的 table 念第五到第八节。好，来，谁是下一张桌子的弟兄姊妹？好，来，我们安静，来，我们开始了。小朋友们，准备，我要两位。Jacob, you going to read Ecclesiastes chapter 3, verses 1 to 4.然后Jackson, you're going to read 5 to 8. Not Ezekiel, Ecclesiastes. 好，来，我先想小朋友来 ,Jacob, you read. Where is it? Wait, which verse? Chapter 3, verse 1 to 4. You ready? For everything there is. 我们进来。 All right. Time to cast away stones and a time to gather stones together.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refrain from embracing. A time to seek, a time to lose. A time to keep, a time to cast away. A time to hear and a time to shoot. A time to give and a time to speak. A time to maintain and a love and a time to hate.A time for words. For peace. 好，来，下一张桌子，姊妹还是弟兄，念第一到第四节，来，哪一张桌子？是不是回到第一张了？还没有吗？马斌那张桌子吗？过了哈。来，回去第一张吧。第几个人？好，请你念第一到第四节。好，来看圣经来。好，来，第二章的桌子，第三位，请你念五到第八节来。 抛掷。 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行走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 好，谢谢。来，这里呢，当然有些是跟我们情感没有关系，但是有些却有提到有关人的。情感 affection 而是感觉。好，这里要给我们看见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七情六欲人的情，把情感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是无法推诿的事实，这个是个事实，必须要接受。好，我这是今天接下来分享的，可能有些会得罪丈夫，可能有些会得罪妻子了哈，因为讲到情感，一般来说。好，这个 humans come with when God created us, God already put the emotion in our life. 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是个事实。好，来，坐下来，我们上课啊。哦，不要跑动，很快，我们底下要小修了。好，这个是个事实，这个是个 reality, 所以我们不要去否认它。好，来。人有情感，那个是对的，要接受，然后告诉对方，人有情感，来告诉对方，人有情感，这是对的，人有情感，这是事实来的。好，来，那妻子会 complain， 那我说大， 一般上一般上了啊，他们认为丈夫呢是比较理性的，理性主义，这是很理性的。那他没有什么感觉，他没有什么 feel 的，那就是他很不浪漫。所以呢，什么呢？啊，过什么特别节日呢，也没有什么表示，所以妻子就很辛苦，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很纳闷。那妻子呢，就情绪呢，早上晴天，还不到中午已经是打雷了哈。然后呢，不到两三点，还没有下午茶呢，就已经是地震了哈。那晚上呢，就风暴，然后就海啸就来了。哦，半夜呢，还继续没有完没了哈，又在床上的话，就跟丈夫吵个不停了哈。然后直到天亮才睡下去，才风平浪静。所以呢，所以这个情绪呢，有高有低哈。好，来，我现在要解释。丈夫如果是很理性化的，是不是他没有情感？ 不是。 那是什么样？他是，听清楚，他是压制他的情感，他让理性超越他的情感，清楚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情感，把记下来。丈夫，比如说我说一般的哈，我不是说丈夫没有 emotion 的丈夫，我们也有 emotion 的丈夫，我们也有很理性的妻子了哈，也是有的，我们也有很有理性的姊妹。好，如果你看一般那些CEO 女的哈，可能她比较理性化的一个姊妹，一个女生哈。我只有每一个人，如果她是比较属于理性的，还是比较属于情绪化的人呢？一方面是说，如果她是理性，就是说她把她的情绪这方面情感是压制，让她的理性超越她的情感。那一个是很情绪很高涨的人呢，她就把她的理性压制，让她情感彰显出来，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理性，所以我说这个是 reality， 这个是事实来的。好，现在自我评估啊，自我评估写一下，我是理性的人，一般比较多倾向理性的人，还是我一般比较倾向情感情绪这方面的人？自己评估一下，现在写下来。你必须要看见你自己哦，我们自己是怎么属于哪一种人？理性就是rational， 就是人是很理性的，就是找逻辑对与错，他没有凭感觉去说做事情，这是很 logistic 的一个人，很 very logic thinking。 哦，那是我。 你是你吗？写了吗？写好了哈。来，两个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认为我是 extremely mindset 是理性的 rational 的人，很理性的人，那为什么觉得你是一个情绪高涨，是情绪化的一个人？两个分享就好了，不要太多。现在开始来分享一下，我要看一下你们这里是什么，来给我知道你什么了。Rebecca， 你是属于哪一种？理性的还是情感化的？ Rather you are rationalism or emotionalism. 好，来，有些人是参半，是可能白天是很理性的，晚上就很情绪化了哦。或者是说呢，白天是很情绪化，晚上呢就很理性了，就不知道可能在家呢就很理性的，在公司就 emotion 了，不知道了哈。我们不知道，在学校呢另一个人。在教会呢可能很理性，在家呢可能是 emotion， 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哈。好，来大概谈一下表决一下了哈，我们看一看了哈。来，第一种人，如果你 live and work， 你的行事为人一般是挺理性比较多的，比较多的举手表决一下，比较多的挺理性比较多的，是说呢，好放下。那我问你这个问题啊，你自己答。那如果你认为你是一般是凭理性做事的生活的 ，What was the last time you cried and laughed? What was the last time 你是 you cry or you laugh and you feel happy, you feel good, feel bad? What was the last time? That was just now, correct? 5 minutes ago. It was 5 minutes ago, right? Yes, bingo. Five. 那那刚才你们举手了哈，所以你说你最后一次你哭你笑你开心你不开心是什么时候？是五分钟前嘛？你说你是理性化，你说你是很 rational 的一个人。那 how accurate 多正确？你可以知道吗？How sure are you sure? How sure are you sure? 好，来这个第一个，来第二种，你觉得你是比较倾向是 emotional 的一个人，就是行事为人，每天生活呢， 一点点东西呢就哭个不停，可以哭一两个小时。 我可以去教练吗？ 或者说啊，一点点东西你就会不开心一整天的，24小时都不开心的。然后一些事情呢，你就有没有家人举手一下？这两个吗？就两个吗？ 每天一个小 时。每一天 哦。超几天。 好，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呢。好，你还想得起，你还记得吗？你几时是完全什么事情临到你，你就不会哭，你也没有笑，你也没有开心，你是完全无动于衷的一个人，有吗？ 傻了。 有过呀， 有吗？几多少年前？多少年前？上个月吗？上周吗？昨天吗？ 今天一分钟都没有。 一分钟没有。好，来，哦，结论，我们怎么评估衡量我们自己的？我是属于理性化的人还是情绪化的人？多准确？其实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很难说。很难说，有一些事情可以表现得很清楚，但是有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有一些事情很理性化，有些事情不是很理性化。好，来了哈，现在这个要注意，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问题。我们人的问题是我自己 don't know， 我放这个图片 don't know， 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告诉你刚才问题说 how accurate 多准确，我很难去衡量。 Yes, I got a quick answer. 因为到现在为止，心理学家呢，以前牧师是学心理学的，到现在学心理学家还在去怎么样去 quantify human emotion， 我们怎么样去计算人的情绪情感。Okay, if I say I'm happy， 我的 happy 不一定是你的 happy， 你明白吗？然后你的 happy 不一定是我的 happy， 你的 sadness 不一定是我的 sadness。你可能一点点东西你会很 feel very happy， 有些人的话你给他10000块在前面他也不会 happy， 10000块， 所以你给他一个，就比如说你用了一个月去挣钱，你买了一个 diamond 给你妻子，你妻子不会 happy， 没有开心， 那他们不喜欢 diamond， 那不喜欢 diamond， 不喜欢 黄 金。 好，来，人结论，人的 emotion 跟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人的 rationality， 我们人的理性可以准确去衡量去算出来吗？可能够一加一等于二吗？算得很准确吗？没有办法。我怎么说我是一个很 rational 的一个人？好，这个就是人的问题，这就是人的问题，人没有办法去计算出来，统计出来，我这个的理性是多理性，我这个理性是多么不理性，我这个情绪是怎么准确表达我的内心的一些的感触，我没有办法去正确去表达，清楚吗？因为人其实是很复杂的，当人犯罪堕落过后，这个事情搞得更复杂。好，它的危险呢，我们肯定还是要谈属灵危机，先给你们一个大意。所以这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影响，直接影响，听清楚，来说，来跟牧师说，直接影响，再来，直接影响，Children directly influence directly 我们信耶稣这个决定，清楚吗？他直接影响着我们决定，哦，我信主，我不信主，我暂时还不要信主，他影响着我们多大的影响，他是从30%呢，40%呢，我们不清楚，但是他一定直接影响我们信主，信耶稣，这个信耶稣还是信耶稣，它影响我们，它影响着我们，因为你不能够把这情绪拿掉，你不能够把这个理性拿掉，你不能把它隔开，没有办法，因为神造我们是这样一个人。好，总结，产生什么？产生很多虚伪 不合乎圣经的信心，明白吗？这是总结。因为人的情绪是波动性的 fluctuate， 它波动性，人的理性也是波动性的 fluctuate， 所以人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事情。因为为什么？人是有限的，我们人有限到一个地步，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掌控。所以说人定胜天这句话，其实他在安慰他自己，他认为他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其实越讲这句话的人，他是越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越没有安全感。他用这句话来告诉他，我其实是人定胜天的人，其实是很错误，再到 deny 他，去否认他自己的这个人格，他 deny 他这个 feeling， 跟 deny 他这个 emotion， 跟他的 rationality， 明白吗？因为他找不到这种的安全感。好，直接我们在秀小秀之前写下来，直接影响我们信耶稣，直接影响我们这个来信耶稣，跟信耶稣。好，我这个开关引号是给你们知道，它是强调信，第一个 A， B 呢，它是强调耶稣，它还是错误的信，它对有对的信心的对象，但是它是错误的信，直接影响我们。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不去处理掉，处理好，没有个解决方案，我们其实糊里糊涂的信，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好，先谈到这里哈。我们有一个小休，我们二十分钟一个 break， 待会我们回来我们继续谈，好吗？好，谢谢。 要仆人为我们来讲这样美好的信息， 是，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来醒察我们自己，是否是真的自信，还是从神来的信息？ 是的。 求你赐给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有可以分辨的能力，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学习，更加的可以来明白你的真理，来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接受你真理的道。求你亲自的来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是 你带领我们。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祷告时刻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宝贝。 阿门。谢谢 Grace 姊妹，我们大家请坐，我们恩主耶稣。 吃饱吗？ 太饱了。 太饱了。 好饿呀！ 好连有时候我们去解释一下饱还是饿呢？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准确，非常非常准确去解释我饿还是饱。没有办法准确去解释。好，来，我在继续之前呢，要稍微讲刚才我讲的几句话很重要的，你们最好把它记下来。人的问题 ，human problem， the problem of human。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行事为人呢，都需要理性，都需要情感。这个没有说不需要，除非他不是人，他是外星人。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跟情感，这是神造我们的。 有外星人。 所以呢，基本上是说，有一些人比较倾向多于理性，有些人比较倾向多于情感。但是你会发现到吗？这个事情呢是不会说固定的。可能他结婚前他是一个很情绪化，很容易就发脾气还是怎么样，但是结婚过后他就变成另外一种人。有些人可是很理性的，过后就变成另一种人。你看见可能是，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变化莫测，对吗？ 对， 就是 fluctuation， 他没有办法是固定下来，因为这个是人，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我们不是按一个键他就操作，我们不是 machine， 我们不是 robot。 所以这人的问题呢，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当我们来到信耶稣的时候，这些东西跟我们情感理性是没有办法去跟它隔开，没有办法把它拆出来，把它放在一旁，然后我现在是信主，所以我去信耶稣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一样在我生命里面，那就影响到我们信主的时刻。所以我在信主，我还是什么样？我在信主过后，我还是需要 walk and live， walk and live， 我还是一样的需要去 live and work。我的行事为人，我还是需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凭着我的理性情感来到做事，即便是基督徒。好，所以呢，好，我要分享大概有几个例子哈，然后给你们去大概稍微去想一想，这些都是真人真事，我用一些例子跟你们谈，因为我要给你们知道这个是事实发生在教会里面，可能你们也听过。你问他比如说他信主也好，他刚刚信主也好，或者是他信主很久，那你为什么要来教会？这里的歌很好听，所以我一踏进教会我感觉到很平安，所以他是凭着感觉，他对教会有好感，他看着弟兄姐妹牧师师母呢对他很爱戴，很照顾他，他心里面很感动，所以呢他对教会这种的观念是存着一个好感。所以你要信耶稣吗？挺好的，其实信耶稣也不错，因为教兄姐妹很有爱心， very nice， Christians are very nice people、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Christians are sinner， 他会接受不了。所以他踏进教会的话呢，他感觉到很舒服，他说我很平安，我心里面很安，你就以为说哦，圣灵做工耶、先看着下去吧、感觉很好， 感觉良好啊，有一些人呢，你为什么不来信耶稣？为什么不来教会？我对教会很反感，因为呢，我曾经给教会的牧师指着我骂我，弟兄姐妹呢，我来的时候没有人要招待我，所以我对教会很反感，我宁可参加社团，别人招待我，而且呢，我还可以呢得到别人的呵护喝彩，所以教会的冷冰冰的，我存在不存在他也不在乎，所以他对教会有不好的感觉。我们说恶劣的感觉，他不想来。为什么不信耶稣？感觉，明白吗？好感跟恶劣的感觉。还有，如果我们上一代爷爷奶奶是公公婆婆是信主的，紧接下来的话呢，爸爸妈妈也信主，来到孩子了哈，我不信呢，又好像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个耶稣。毕竟呢，这个耶稣对我们呢，世世代代都很照顾我们，都很帮助我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很照顾我的父母亲。所以我有点过意不去，我不好意思。所以我不信的话呢，还是不行啊。所以呢，我也曾经看见呢，神也帮助我的爷爷奶奶医治他们的病。所以如果我真的不信的话，我有点对不起。所以他是出于什么？发出报恩的心，看见吗？他报答主恩啊，这是挺好的，报答主恩是很好的。但是听清楚，这个不是信心， This is not a faith。 感觉良好，恶劣的感觉，这个不是信心，他只是感觉。他有恩图报，那个只是有恩图报，那个不是信耶稣，那个不是信心，清楚吗？还有一个第三点，功利性的。有位牧师真人真事哈，他去探访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没来教会，牧师探访她，然后呢牧师送了件衣服给她，她很受感动，结果下个礼拜马上来教会，一来了四次一个月，那第五个主任呢，他不来了，那牧师就赶快去探访他，牧师用意是说关心他， 你知道这老太太怎么说吗？哎，牧师啊，你一件衣服哈、啊，你才给我一件衣服，我来了四个主日还不够吗？还要再来多少次？信耶稣，什么是信耶稣？这掺杂在我们生命里面了、啊。好，我相信你们也有听过，或许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这些事情。耶稣有恩于我，我在这个有些人来这个教会，知道这个教会呢不怎么样，也没有好好传讲真理。但是呢，他来这个教会太多年了，他不想离开。如果他离开，他认为不好意思，因为曾经教会对他有恩情，也帮助过他渡过难关，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但是这个教会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但是他还是勉强下去，算了吧，反正也没有听到，听不到神的话，都算了吧，反正我是忠于教会，不是忠于神。信耶稣，因为他忠于教会，他不是忠于基督，不是忠于耶稣。同样的问题，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如果今天教会没有办法好好喂养我的灵性，让我认识上帝，我还继续去这个教会为什么？我没有吃到我应该吃的草，然后我每天在教会说我是信耶稣的，因为我不好意思离开，别人会讲我，我不好意思。什么原因？为什么你要来林肯路？林肯路教会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如果主要的目的不是因为主跟主的牧养，我灵性没有得到造就长进，那我现在不是把羊赶走啊，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你们不要误会我。刚才今天我们学的西门动机心不正，有看见吗？不是在彼得面前他心不正，不是在腓力面前他心不正，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在神的面前的心不正。所以彼得说这个道跟你没有分，我们忠于教会，我们忠于恩情，我们忠于我们的感觉，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理性，这些是信耶稣还是信耶稣？想好好去反省，圣经有很多这种例子。不要对教会有恩情，你要对主。好，我给你们一些时间，你们桌子上的人好好去谈一谈，分享一下，整理一下，然后我再谈其他的。好，现在开始分享。 What's that you're eating? No, I'm eating. 好，来，我们现在开始来做总结。好，我刚才讲的那几点哦，你们可以去我总结一下，你们可以抄下来，如果要。来，王东，请帮忙打开那个。好，我们今天谈到之关有关这个情感方面哦，这跟我们情绪这方面有关系的。好，信心第一个不是感觉好感觉不好来决定信不信耶稣，或是继续信耶稣继续不信耶稣，因为我们的情感是漂浮不定的，不是凭感觉好感觉坏。然后第二，信心不是报恩的途径， 请问基督徒有办法回报主对我们的爱吗？我们能够做多少来回报？没有办法。即便我们服侍神，还需要神的饶恕。While we are serving God, we still have many places we need forgiveness of God. We do not know. 我们还不知道。好，信心不是忠于其他的事情，忠于教会，忠于牧师，忠于弟兄姐妹，忠于说我在这个教会洗礼的，我不能离开。那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情况教会？如果教会往下滑，灵性下滑，整个教会灵性下滑了哈。然后这个牧师也不再传好去传讲神的话语，没有忠于神的话，没有好好去牧养，然后带进很多世俗的教会，那些外面世界的东西搬来教会里面，搞教会搞得乱七八糟，那又怎么样？ 把他赶走。 信心不是忠于我的习俗、我的风俗，还是一些传统。我爸爸妈妈信耶稣，那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根深的事情。那我本身要 make sure， 我要确定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父母信耶稣吗？就好像小朋友们，你来教会是因为父母亲要你来，你才来，所以来得很辛苦，所以要学习。我们是要顺服父母，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阶段，我们要去想了，因为救恩还是个人的，明白吗？还是个人的。好，最后，信心不是功利性的，不是交易，不是一场买卖，因为这是跟我们的情感、欲望、感觉全部有关系。好。凭感觉良好还是感觉不良好？好的感觉，不好感觉，能够使一个人归向主，能够使一个人归向耶稣，但是他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的归向主。我明天跟你们谈 true 真正的一个信主的人，一个信真正信主的人，他的记号是什么？他可以使一个人归向主，但是他不能够真正的归向主，这个是区别。你有没有看过一些人信主信了两三年过后他放弃了，我回去世界，我觉得信这个耶稣不是很真实，这耶稣跟我两三年前的不一样，耶稣改变了，可见的这个人从开始根本没有归向主，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好，我们要看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So now, what 怎么样？我们现在做什么？要做什么？圣经有没有给我们引导？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掌控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 effect， 我们的 affection 要怎么样 ？What should we do now? What shall I do? 我们要怎么样？先来一个解决方案的大意 overview of solution 两个，今天先给两个，明天再继续。好，来，请看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 ，Ephesians， 来，每个人打开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 ，Ephesians chapter six verse thirteen， Ephesians chapter six verse thirteen。好，到哪一张桌子需要站起来念？来，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好，来啊，东东，对不起，请你念十四节。哦，我忘了，十三、十四。所以 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好，谢谢。好，来，请 Jacob, can you read for us verses 13 and 14, please? Okay. Therefore, take up the whole armor of God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evil day and have done all to stand firm. Stand, therefore, have fastened on the belt of God, have put on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OK, thank you. 好，来，知道我们情绪，我们的情感是有困难。好，我们信主过后，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十三节、十四节，你看见他开始十三、十四节以什么开始？ 所以 十三节一个所以，十四节也是有一个所以，看见吗？好，把它圈起来。这告诉我们是说，他之前有讲一些一些描述一些事情，现在来到一个结论。所以保罗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全副军装，然后十四节所以中又在所以，他就回到第十三节里面的所以要站稳的。好，来了哦，重要是在十四节，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把它牵起来，束腰。束腰的意思就是腰，在圣经里面，如果圣经讲腰就是中心，这里的腰是一个力量，中心的力量 ，the middle of the strength, the core strength, 这个整个中心就是那个腰，所以这个是中心的力量，所以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用真理当着带子束腰 ，truth。As a strength to dominate our lives. 以真理当作束腰，就是以真理来成为我们的主导 dominant, 主导 dominate us. 它 dominate 就主导着我们的生命，主导着我的情绪，主导着我的理性。什么样能够让我真的是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一定要用真理来主导着我的情感，所以这个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刚才我跟你们说，没有信主的人，他理性跟情感跟信主过后的理性跟情感一定要把它分开来。怎么样区别？用真理当着束腰，束腰这里就是那个力量的中心，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成为我们的主导。不是我的情绪牵着我鼻子走，是真理牵着我的鼻子走。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明天会谈到，我们情感需要被圣化。 Our emotion, affection must be sanctified. 我们一定要经过这成圣。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来，同样的，在新约First Peter,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好，到第四张桌子给你，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一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所以要约束你的心，谨慎不出专心向往，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 好，谢谢。来 ，Who's the next person? That table? Yeah, please. Therefore,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 Be self-controlled. Share hope fully of grace to be given you in Jesus Christ's name. Thank you. 好，这些经文我故意的把它找出来，你知道它以什么开始吗？ 所以 就是说他之前已经讲了很多，讲到十三节还给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等于所以就可以有个结论，结论你们要所以要束腰，所以要约束，约束就是跟刚才那个束腰一样的，这个是相同的意思。这个束腰跟约束就是讲到人的中心的力量在哪里，就是用真理。所以呢要谨慎自守，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这里提到是说用真理成为我们的约束，用真理来约束着我们，把真理成为我们的主导。同样的一件事情，无论我们是情绪化的人还是理性化的人，两种这种人，还是你就一般是参半的，一般理性一般情绪的，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一定在信主过后一定要有这个圣真理的引导成为一个主导，不然我们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一模一样的过生活，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信主了五年，信主了十年，信主了十五年，我是不是跟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我还是理性，还是一样想法做事行事为人，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反而变本加厉，我信主之后更可怕，时常发脾气，没有真理来引导着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生命，我的光景在哪里。如果我是真正一个信耶稣的人，为什么我跟以前的生命这么大的一点改变都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跟神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好，这两节经文，主导真理，主导我们的理性，真理主导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信耶稣。好，我明天会继续给你们谈有关这个情绪情感这方面的一些的真理，然后会跟你们分享我们属灵的危机有几种，情绪化的人的属灵的危机在哪里，然后会用创世纪二十五章以扫的这个事情来到成为一个个案来讨论，就好像今天我们谈使徒行传西门的，我们明天会谈讨论以扫，然后我们会进入第三堂。好，我今天就早一点结束，因为我们明天有崇拜，因为今天呢我们需要各自呢把那个桌子大概清理一下，帮忙一下，把桌子清理一下，然后我们要把这桌子排回去，这里是三张，中间是四张，我的左手边是五张，是五四三，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排。长桌就把它收上来放在旁边就好了，放在这边上，然后每一张的桌子呢要配回去四把椅子，五把椅子，这个是他们的规矩，好吗？我们大家帮忙就很快可以结束，然后你回去休息。好，我们在我们站起来，我们请王东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圣灵不断的分粮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救恩的信心、得救的信心。这信心乃不是出于眼见，这信心乃不是靠我们主观的感觉。主啊，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让我们明原来我们在亚当夏娃里面堕落，我们的理性意志情感我们都玷污了，如今主啊，得蒙你的保守，得蒙你的救赎，我们的理性借着圣灵，借着神你的话语，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一切的对错唯有以神的话为唯一的标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两天的学习，借着牧师的整个的材料的分享，让我们看到里面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例子，同时上也圣灵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自我反省的心，用圣经这个镜子照照我们自己，我们哪里还做得不好，我们未来前行的方向是哪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最后孩子也特别向今天所有能够参加 主日学参加神学课程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少的、年老的，还是年少的，还是成人，向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献上感谢，感谢你们圣灵赐给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乐意受教的心，谦虚学习的心，渴望渴慕神的道。我们感谢赞美你，盼望神继续保守这间教会。让道在这间教会里面复兴，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回家的道路，脚中一切的平安，让我们有一个好好的休息，明天以喜乐的心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来，大家合作，好，帮忙。